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了。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我问的是嘛内容啊？ 有行云流水的贯口， 红丸子、白丸子、绿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 有韵味十足的柳活。 江西欢那 有草根相声的代表 郭先生，为了找你我可费了劲了。 您不是说这女的漂亮吗？ 对呀、啊， 金发碧眼。 金发你不懂啊？ 那长黄头发。 对呀、啊， 碧眼， 碧眼，都闭着眼了吗？ 在。 有八零后相声的新锐， 也有偶尔叫出我名字来的， 没有认识。 哟、高小攀， 多好， 赶紧过去客气两句吧。 说两句， 妈，怎么着？够格儿。 听众朋友，我是雅娟，2010年乐去吧您。我是您的朋友雅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旧请您欣赏新人新作北京电视台相声小品大赛的获奖优秀节目。 好，二号选手的参赛作品名称就是文艺兵，掌声请出来自于吉林省榆树市小百灵少儿艺术学校的杨兆乐、杨忠勋。 听说您过去在部队里干过 啊？他们都说我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坏人。 那对部队的生活还有没有印象啊？ 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那今天呢，我想问你一个不该问的问题。 那我就回答你一个不该回答的问题，有话就说，别绕弯。 您说在我们部队里 什么兵种最舒服？ 当然是你们这些文艺兵了。 哦， 你看呢 啊， 不站岗，不放哨，不训练，不出操，不打枪，不放炮，台上说说笑笑，台下蹦蹦跳跳，擦胭脂抹粉不用花钱，头上毛稀了还发头套。 我们就这样。 你也别说，有的时候还真顶用。 什么时候？ 逢年过节慰问病号，搞个联欢，凑个热闹，唱个歌曲，跳个舞蹈，说段相声逗人笑笑，说句好听的那叫工作需要，说句实话黄鼠狼子娶媳妇儿，小玩小闹。 完了吗？ 完了。 请问您还有什么遗言吗？ 我要死啊。 哎呀，没想到，我没想到，在新世纪的今天，我还发现这么一个出土文物啊！ 我兵马俑啊！ 把我们文艺兵那些光荣历史全给忘了？ 什么光荣历史啊？ 八一南昌起义，部队挥戈南下，七大军浩浩荡荡直奔宜黄县城， 当时由于老百姓受反动派的欺骗宣传，不明真相，望风而逃。当我们的部队开进县城，只见家家闭户，店店关门，粮食隐藏，水井被填，全城是空空如也，只剩下寥寥无几伤残老人。 是啊， 渴了只有田沟水，饿了无食充饥肠，缺衣少药无水断粮，病的病，倒的倒，走的走，亡的亡，三万人马大部分失散，起义大军元气大伤。 那怎么办呢？ 可到后来，我们的前委书记周恩来同志带领大家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组织群众，扩大宣传，靠的就是我们宣传兵，一幅幅标语，一张张传单，一次次演讲，一个个节目，一道道快板，一出出小戏，一句句真言，一稍稍呼唤，使群众明白了道理，看清了真相。从此以后，红军和老百姓这才架起了友谊的桥梁。请问我们这是黄鼠狼子娶媳妇儿小打小闹吗？ 不是，绝对不是。 那我们应该是 大姑娘买个剃须刀。 怎么讲？ 没多大用。 对，没多。 打仗嘛，还得靠枪杆子。 对，就得靠枪杆子。 哎，你看对不对？ 可也离不开我们文艺兵的重要作用。 你说文艺兵有作用，这我承认。 你看看， 还重要作用？ 那当然了。 怎么重要？两军对垒，你们文艺兵来了，往前沿上一站。姑娘好像花衣。哦，敌人全投降了。 老杨同志， 怎么的，乐乐小姐？ 忆往昔峥嵘岁月，无数次战斗，无数个胜利，哪一回少了我们文艺兵的作用？在敌前我们是冒着枪林弹雨向敌人喊话，在敌后、哎、我们是 你等等，我没说人战争年代的文艺兵。 那你， 我是说现在的文艺兵。 现在 啊，这解放了，和平了，不打仗了，那还要你们干什么呢？还让你们打苍蝇抓老鼠捏蚊子？ 行了， 你吓着我。 我吓死你。我军的光荣历程培育了寓教于乐的优良传统，这种形式过去管用，现在管用，将来更管用。 管用就管用。 一首十五的月亮唱出了八十年代的理解万岁，一首咱当兵的人唱出了九十年代的制高点，一部和平年代反映出了和平时期当代军人的理想和追求，一部万水千山道出了士兵的情怀和心声。老杨同志，请你睁开你的慧眼吧。 争着呢， 看看在这特殊时期的今天，我们的文艺战士更是发挥他们独特的作用，他们用歌声，用微笑，用汗水，用热情，用一颗颗火热的心，为加强军民团结，故我长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请问这些您给我如何的解释？ 我没说人家，我是说个别的小黄毛丫头。 闹了半天说我呀？ Yes sir。 是的，我的确是很年轻，还是一名普通的文艺新兵，百花园中的一颗嫩芽儿。 有。 但是我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有有。 我准备为繁荣部队的文化事业奋斗终身。 有有有。 还要学习文艺理论，刻苦的钻研业务。 有有有有有。 既要学习老一辈艺术家的演出技艺。 有有有有有。 又要不断的发展创新。 有有有有有。 你腰肌老损呢你？ 我怕你言过其实。 不服气你就较量较量。 还较量就较量，你能会什么呀？ 为了当好新时期的文艺兵，合格的相声演员，我是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下练三伏，冬练三九。 人家相声演员说学逗唱什么都得会，你行吗？ 我也不含糊。 那你给我说一个我听听。 行，说八百标兵奔北坡，北坡炮兵并排跑，炮兵怕把标兵捅，标兵怕捧炮兵炮。说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 哈哈，学 学呀、啊！你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坑里蹦的，我是学什么像什么，学谁像谁， 还学谁像谁 啊？不信，我给你模仿一个电视剧《马大帅》里面的小翠儿。 嗯。 刚了，快出来呀！哎呀，你吓死我了！ 这不算啊，这不算。有能耐你给我学个老太太， 没问题 呀、啊。哎，小姑娘学小姑娘容易，小姑娘学老太太可没那么容易了。咱们看她学的怎么样，像不像？ 有银花。 钱吃喝，有人花钱点歌，有人花钱美容，有人花钱按摩。今儿我雇个好活，有人花钱雇我陪人唠嗑。 天上飞的你也能学 啊？ 你给我学个鸟叫声。哟，这就来了。 你怎么给轰跑了？ 你还会点别的吗？手绢表演的不错，哎，东北秧歌演的也不错，我看他还会点什么。这拿什么秘密武器去？哦，吉他弹唱。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电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的翅膀， 唱得不错。 现在您还有什么体会？ 你们那还用人吗？ 哟，您也想当文艺兵？ 我也想当文艺兵。 没说的，就凭您这条件。 可别让我当领导。 不让您当领导。 别让我当导演。 不让您当导演。 别让我当编剧。 不让您当编剧。 那我就放心了。 就凭您这条件 啊， 您这气质 啊， 您这才华 啊， 到了我们那儿准能派上大用场。 让我干嘛呀？ 演汉奸。 我呀。 那么下面呢，我们再请他们出来为大家表演他们的加演小段，大家 掌声有请两位。 哎，您看这2008年奥运会很快就要到了， 嗯， 我们应该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迎接外宾。 对， 为了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掌握一些外语。 没错， 就拿我来讲吧， 啊， 我就会很多国家的语言。 是吗？ 像什么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俄语、朝语、蒙古语、越南、老挝、印度语。 嚯，会的还真不少。那你说的最好的是哪种语言呢？ 要说我说的最好的 啊， 说的最流利的， 嗯， 说出来都不打奔的， 那是 汉语。 废话，汉语我说的比你好。我问你，外国话哪种语言说的最好？ 那还得是英语。 哦，英语。要这么说，我可得跟您请教请教。 哦，您想请教点什么？ 我呀就想学一点有关体育方面的单词，您看您能教教我吗？ 没问题呀，说吧，什么单词？ 这游泳怎么说？ 游泳 啊？ 你是说蛙泳、蝶泳、狗刨？ 不， 自由泳。 就统称游泳。 哦，统称。 哎， 注意了 啊。哎， 水跑。 嘿，有点意思啊。那射击呢？ 一样的。 别说，还真有点伦敦味儿。 那是。 那乒乓球呢？ 球底。 嘿，真有点水平啊。 那是，还有什么不会的尽管问呢。 不行，我学多了我也记不住。您呐，把这三个单词给我教会了就行了。 哦，再复习复习。 对，我再复习复习。 第一个单词是 游泳。 游泳。 哎， 水跑。 您能不能慢点说？ 水里跑 是。您能不能再慢点说？ 再慢点。 哎， 水里跑。 哦，水里跑啊！不跑他就趁底儿了。那射击呢？ 一儿打 一，慢点说。 一个眼儿打。 哦，一个眼儿打呀。那乒乓球呢？ 中国第一。 哦，中国第一呀。那足球呢？ 足球啊， 甭问呐， 踢不进去。 去你的吧。 好，听众朋友，这新人新作参赛的节目咱们欣赏完了，稍后名家名段，请您欣赏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的魅力。 我认为呢，做一个演员呢，每一个节目必须要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思想性艺术性的统一结合，那必须要深刻的政治内容，要有优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结合。通过艺术形式，是歌颂这段，是这段，是批判，是讽刺，要讽刺批判，揭露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和作风。要歌颂表扬一些好人好事和先进人物，通过艺术形式要做到启发人民政治觉悟，鼓励人民劳动热情。 好， 演个节目 能起这么大的作用？ 当然了，当然了。你看去年吧，去年夏天 啊， 暖瓶厂找我到曲艺团呢，找我，非叫我去不可。这个暖瓶厂他们生产暖瓶，每月的计划呢，生产指标是10000只暖瓶。可到那月呢，月底29号了，生产了8000只暖瓶。 有29号才8000只。 对， 那算完不成任务了。 就是啊，厂长书记着急了，怎么办 啊？ 到曲艺团找我，在我接了去，我就去了。 你能有什么办法？ 说呀，说演节目啊， 说一段，听你说相声。 哎， 哦， 就听我这相声。 嗯， 全体的职工干部连领导听我说一段，我说完一段相声，大伙哈哈乐呀。完了怎么样？月底31号，生产暖瓶15036只。 嚯！ 你这 两天一宿，超额50%。哎呀， 也不算快。 啊，还不早饭 呢，那边有31号。 好嘛，这也太神了。 有31号，那个多 听你节目听的。 哎呀，这没什么，没什么。咱们近郊区哪个农场的园艺队 啊？ 园艺队他们苹果树、桃树、梨树，苹果该摘了 啊。 这个队长到那一看，哎呀，不行，苹果不能摘。 怎么不摘啊？ 树上的苹果像海棠果那么大个儿。 好嘛，变了葡萄架了。 怎么办 啊？怎么办？ 队长一看，这怎么摘苹果？想起我来了 啊！ 到曲艺团吧，找我吧，开车把我接去了。我到了， 你有办法吗？ 说呀， 啊， 说一段， 说一段 啊， 给苹果树说相声。 对了，广场露天演出 啊， 连苹果树带人们都听，职工干部连社员们，大伙儿围着听。我来一段， 来一段， 说了一段，大伙哗哗乐了。再看树上的苹果，哇，跟着包袱长， 哇！ 你说，一会儿的功夫 啊， 全变小西瓜， 哇！越说越悬了，你的艺术有那么大的力量，啊？ 这不算什么新鲜 哦，还不新鲜。 在北京有个好养蛐蛐的老人 啊。 叫王长友 啊，知道 这老头好玩蛐蛐多少年、啊、他有个过冬的蛐蛐，越冬的蛐蛐，斗蛐蛐从来没败过 啊， 下圈斗蛐蛐咬 啊 准胜。这蛐蛐叫金头虎， 哇， 金头虎 啊， 多棒啊。有一天我说，王老，听说您这个金头虎厉害呀， 啊 我来了，我瞻仰瞻仰看看吧。 看看吧。 老头说，好，看看吧。大蛐蛐罐搬过来，打盖一瞧，哟， 怎么了？ 蛐蛐打蔫呢， 有要完。 老头说，哟，我不要紧，别盖盖 啊， 我来个笑话。 好、啊、来个笑话。 哎，就冲这蛐蛐罐来一段，刚使俩包袱，噌 这蛐蛐出来了，嚯，蹦出来一下翅膀， 来精神了， 精神来了。这旁边那桌上有一猫 啊， 这猫在桌上蹲着呢 啊。这猫， 猫过来了 啊！ 猫刚一下来，往前一走 啊， 这蛐蛐把须子一立， 噗，怎么着？ 猫俩眼扎瞎了。 哎呦！ 嚯，跟着上前，咔嚓一口，猫腿折了。 啊！ 猫腿折了， 蛐蛐咬猫，真没听说过。 嘿嘿，都称我为艺术大师。 嗯 啊， 艺术大师。 嗯， 人类灵魂工程师。 不对 啊， 我不只是人类灵魂工程师 啊， 我是所有的植物动物和一切生物的灵魂工程师。 呵，你可真了不起了。 嗯 嗯啊，您的饭量怎么样？ 嗯， 饭量怎么样？ 饭量 啊， 饭量， 你一个人吃几碗干饭？ 干饭呢？ 啊，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吃几碗干饭。 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知道，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啊，好彩难常来，我吃得舒服喝得惯，那藏在你心 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嗯，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我问的是嘛内容啊？ 有行云流水的贯口， 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 有韵味十足的柳活， 将其换那。 好， 有草根相声的代表 郭先生， 嗯， 为了找你，我可费了劲了。 您不是说这女的漂亮吗？ 对呀、啊， 金发碧眼。 金发你不懂啊？ 那长黄头发。 对呀、啊， 碧眼， 碧眼， 都闭着眼了吗？ 嗨， 有八零后相声的新锐， 也有偶尔叫出我名字来的。 没有认识 的哟、啊，高小攀， 多好啊！ 赶紧过去客气两句吧。 说两句， 妈， 怎么着？ 够格儿。 听众朋友，我是雅娟，2010年，乐去吧您。我是雅娟，还是我们的新人新作，请您欣赏北京电视台相声小品大赛的获奖优秀节目。 三号 选手参赛作品是《家里的事儿》，掌声请出江苏盐城文化馆的夏文兰、倪明。 有请。 我说你怎么老跟着我呀？ 不跟你不行啊。 怎么了？ 我看上你了。哎， 你看上我了？ 啊。 哎呦，你没拿我当绿豆啊？ 什么意思啊？ 王八看绿豆对眼啊。 你这叫什么话呀？ 本来嘛， 我听过你的相声，喜欢你的表演，吃着你的口才。 哎呦，你还是我的粉丝呢。 啊，所以我今天不能再放弃跟你表白的机会了。 Oh my god， 我能有这么大的魅力吗？ 啊，我就服您这张嘴。 哦， 我还有您这张嘴呀、啊、我什么事都能办成了。 对我太了解了。 那还用说， 既然对我这么了解， 嗯， 走，找个地方我请你。 不用。 别客气。 不用。 真的。 你干嘛跟我这么客气吗？ 这是开着救护车来的。这个不是，你先别哭啊，有什么话再好好说行吗？ 我说了你肯帮我吗？ 我帮，大姐我作证啊，从现在开始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了。 你肯帮我？ 我不帮你帮谁啊、 嗯、 这不等于咱自家的事儿吗？你说你让我干什么？ 我让你干什么你都干。 你让我干什么我都干。 你上派出所？ 我上派出所 替我打警察。 替你打警察？哎呀，我替你打警察？ 不用手用脚，你踹个两脚就行。 还踹？打警察那叫袭警，平白无故你让我找死啊。 你看你刚才还说要帮我，还说这是家里的事儿，你现在说话不算话，你还算是男子汉大丈夫吗？ 救护车还加速了。这个别哭了。我这成开关了，你看看。你凭什么让我打警察呀？ 他们欺负我是外地人，他们不让我当校长。 你还是校长？ 可他们说我没这资格。 哦， 他们带人封了我们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门。 哎呦， 70多个孩子无法走进课堂，他们还拉走了我们70多台电视。 一个学生一台电视？ 嗯， 感情你这教学还够现代的。 现代谈不上、 哎、 那电视啊是一个受破烂的家长赞助给孩子们当课桌用的。 电视机当课桌啊？ 也就是破电视机壳。 哎，破电视机壳啊， 我们已经很满足了。 哦，那我问问你吧， 啊， 你们这个学校有操场吗？ 有。 哦， 出了教室都是我们的操场。 哦，那你们学校有厕所吗？ 有。 嗯， 出了教室都是我们的厕所。 哦， 男左女右，男同学去玉米地，女同学去高粱地，又方便又好。 是，还通风呢。 就是啊。 就是什么呀？ 开学之后啊，我们那片地儿啊就没上过化肥。 甭问，庄稼长得好。 哪样？都烧死了。 哎，那能不烧死吗？这个，我问问你吧，你们学校有运动器材吗？ 有啊。 嗯， 破餐桌一拼就是乒乓球桌，找一个苍蝇拍打上个硬纸板就是高级球拍。 球拍怎么玩啊？ 孩子们都抢着玩。 呀，别玩了，我听出来了 啊， 难怪人家要封你这校门啊，感觉你这个学校连起码的教学设施都没有啊。 那也别让孩子们在社会上胡混强啊。 是吗？ 做家长的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啊？ 这话对。 就拿我们那儿卖肉的白刚刚来说吧， 嗯， 为了培养儿子当数学家，每天指着猪头教孩子呀。 这怎么教啊？ 儿子，一个猪头再加一个猪头等于几个猪头啊？ 等于几啊？ 嗯，不知道。 连这个都不知道？ 笨蛋，两个猪头嘛。 哎， 那我再问你，你和我加在一起是几啊？ 哎，是几啊？ 嗯，两个猪头 啊。 嗯，不是，两笨蛋。 好嘛，一个大笨蛋加一个小笨蛋。 你说我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们变成笨蛋吗？ 这不能啊。 我就是为了他们我才办的这个学校啊。 他这也是替孩子们着想。 我办这个学校我容易吗？ 嗯， 可他们说封门就封门，耽误了孩子的前途，谁负得起这个责任呢？ 还前途呢？就白钢刀的儿子俩猪头能有什么前途啊？ 你这话我不爱听。你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你还不如他们呢。 别拿我比啊。 就人家白钢刀给儿子起的名字，人家就有学问。 哦，他儿子叫什么呀？ 叫白居易。 啊，白钢刀的儿子愣敢叫白居易。 人家给这孩子起这名字有纪念意义呀。 有什么纪念意义啊？ 他们家居住的是简易房、 嗯、 爸爸又姓白，所以给孩子起名叫白居易。 别说，跟生存环境有联系。 这都不是一般的孩子呀。 是吗？ 我这么跟你说吧， 看着孩子脸上挂着的装饰物，我能知道他们每天吃的是什么。 脸上还有装饰物？ 小泉，小泉，叫你呢。 哦，我就是小泉。 啊，小泉 到。 你今天吃的是大酱，对不对？ 谢老师，酱里还有葱花呢。 狗蛋 到。 你喝的是菠菜汤。 谢老师，汤里还有酱油呢。 小布 到。 你今天吃的是韭菜包子。 嗯，错了，老师，那是前天吃的。 啊，你三天没洗脸了？ 我比狗蛋强多了。 嗯， 他都半个月不洗脚了。 哎呦呦呦呦，行了行了，同学们，从今天开始你们要注意卫生了啊。 是。 你们也算是城里的学生了。 对。 为了教学需要，我了解一下情况。小泉 到。 你知道火箭它为什么会跑这么快吗？ 老师，我知道。 嗯， 因为火箭屁股着火了，它怕疼啊，所以它跑得快啊。老师啊，我要是屁股着火了，我也跑得快。 嗯，好，请坐下。那么哪位同学能告诉我，人类发展史上人从四条腿走路进化的两条腿，他们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吗？ 啊， 老师，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 可以选两只鞋。 怎么是两只鞋啊？ 我爸爸就是两条腿。 废话，我爸爸也是两条腿。 那我爸爸现在又进化了。 你爸爸怎么又进化了？ 我爸爸进化到一条腿了。 怎么会是一条腿啊？ 我爸爸去卖菜，他太累了，闭着眼骑车，咔嚓出车祸了，医生把我爸爸一条腿拿走了，我爸爸现在就剩一条腿，我爸爸又剩了一只鞋。 这孩子，这我听出来了，感觉你们学校就你一个老师，学什么教什么都用你一个人说了算。 我有这个精力，我有这个能力呀。 是吗？ 通过我的教育啊，孩子们进步可快了。 哦， 我让同学们写了一篇作文叫我的爸爸，写的可好了。 那孩子们是怎么写的？ 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勤劳的爸爸，我爸爸每天都要去扫楼道、看车子、洗油烟机、烙大饼、卖盒饭、卖水果，城里大爷们不爱干的活我爸爸都能干。我爸爸40岁了，他的腰都累弯了，满脸皱纹，看着就像60岁。每当看见满头大汗的爸爸，我就在心里说，爸爸，你是世界上最勤劳、最善良，也是最最漂亮的爸爸。 这作文写得太好了。 那当然了。 嗯， 有了进步我不能让他们骄傲啊。 这话对啊。 同学们，我们不仅要学会写作文， 嗯， 还得懂得历史知识啊。 那是啊。 大家都知道在咱们中国古代呀，有很多的皇帝。 没错。 皇帝呢称自己是寡人。 哎， 那么大家知道皇后称自己是什么吗？ 是什么呀？ 寡妇。 哎啊，皇后是寡妇呀。 这里面有道理呀。 有什么道理呀？ 你想啊，皇帝呀整天在外面忙于政务， 嗯， 没时间回家啊，时间一长皇后自然就成了寡妇了。 这是这么解释吗？ 记住了吗？ 你就这么教孩子？ 孩子学会就用 啊。 回家跟他妈妈就说了。 怎么说的？ 妈妈妈妈，现在我才知道爸爸在外面打工没有时间回家，让你受累了。 啊， 妈妈，你真是一个好寡妇 啊。 我们家真是寡妇门前是非多。 哦，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的校长啊，你这叫误人子弟呀。 啊，这是什么呀？谁都有不懂的时候嘛，我可以边教边学啊，可我才教了3个月他们就不让我教了，他们怎么这么欺负人呢？ 不是欺负人呐，是你的办学条件太差了。 再差也比让孩子没学上强啊。 依我看这帮孩子就不该到城里来，在农村待得多好。 你这话说的，农村人进城又没抢你们的饭碗，他们干的都是你们不愿意干的活。可你们在享受生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们的孩子还没地方上学吗？ 可真没想过。 再者说了，这也不是别人的孩子。 那这是？ 这咱们俩的孩子。 对了，是咱们俩的。你说什么？ 这咱们家的孩子呀。 你可说清楚了，咱们俩是刚认识啊。 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啊。 你看人家外国人呢，指着这些失学的孩子，人家不会说这农村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人家会说这中国的孩子怎么怎么样，在他们眼里我们就是一家人，对不对？ 对。 那是不是咱们俩的孩子？ 明摆着这就是咱俩的孩子。 你要是孩子他妈，那我就是孩子他爹， 这就是咱们家的事儿吗？ 太对了， 咱们怎么着也得给这些漂泊的孩子一张稳定的课桌呀、啊、这是咱们的责任和义务吗？ 说的太有道理。 没道理我能气成这样吗？刚来公校门的时候，所有的家长都火了、哦、尤其是白钢刀瞪着牛眼睛抡着砍肉的刀领着大伙都赶来了。 刘叔，闹事儿可不行啊。 不是闹事儿，他们办学校行，我为什么办学校就不行？ 依我说不行。 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你说。 你别着急啊，不是家里人呢、啊、我不跟你说这个事儿。关于这个孩子上学的问题啊，国家有明文规定，这学校不是谁想办就办的。再怎么着你得有文化水平吧。 谁说我没文化？我有文化。 你有文化啊？你拿皇后当寡妇，你说你有教学资格吗？ 我当然有了、啊、我小学毕业，我也可以教孩子们的小学毕业吗？ 你就这水平啊？ 凭我的能力我可以去做生意，我也可以去打工，但是我的理想不是赚钱，我从小呢就想做一名老师，可他们却毁我做老师的梦。 救护车又来了，这个你啊别哭了，你想当老师啊是好事，但是首先你自己得上学提高文化水平啊。 那不得花钱吗？ 你想上我来帮你怎么样？ 你帮我。 我不帮你帮谁呀、啊、这不等于咱自家的事吗？对不对？嗯。我再跟你说个心里话，我要帮助一个孩子上学呢，只能是一个孩子获得知识，可是我要帮助你上学呢，你将来可以教一批的孩子呀。再说帮你圆了这个当老师的梦，这不也是为了咱俩的明天吗？咱俩谁跟谁呀、啊、对吧？ 你说的太好了。 别客气。 我代表孩子们，我谢谢您。 你看又见外了不是？对不对？这不是咱自家的事儿吗？你看咱们这样说了半天了，走找个地方我请你。 那多不好意思啊。 应该的对不对？这不家里的事儿吗？咱们找个地方吃顿饭呢、啊、喝个咖啡啊，然后接着聊啊。 真的啊？那我跟家里打声招呼。 别让你爸妈惦记着， 怕我老公多心。 你老公 就是那卖肉的白钢刀啊。哎啊， 好，同时呢也要掌声再次有请我们的三号选手为我们带来即兴的相声小段，有请。 有请。 刚才我们俩表演的这个节目呢叫家里的事儿 啊。没错。 其实啊在生活当中啊我们俩就是一家人 啊。我们俩是小两口。 没错，虽然是夫妻啊，但是参加演出啊或参加什么活动啊，人家主办单位首先邀请的是我。 为什么呀？ 那还有说吗？啊，观众爱看的是我，受欢迎的是我，掌声给的最多的是我，是我还是我？你瞧， 好、啊，你的意思吧？观众欢迎的是你， 那还用说吗？ 那我呢？ 你也就是电灯泡上抹点芝麻酱， 这话怎么讲啊？ 跟我沾点光， 我就这么点出息啊？ 你还别不服气，嗯，要不在这儿先给大伙儿对段山歌怎么样？ 啊，对山歌啊，讲究现编词儿， 没错， 看见什么唱什么，啊、嗯，这我最拿手啊。 不过我还得有个条件呢。 你有什么条件呢？ 我唱多少高，你能接多高吗？ 唱多少高接多高，保险没问题。 注意了， 来。有唱这么高的吗？ 是你自己说的，我唱多高你接多高的。 你唱这么高大家还以为这杀鸡呢。这个 杀鸡像话吗？ 你唱的我能接住就行了。 那你别说大话呀。 你也别开玩笑， 我再唱低一点。 你再试试吧。 注意了啊。 哎什么开花高又高嘞，高又高，什么开花弯着腰嘞，弯着腰，什么开花肥又胖啊，什么开花一一做耳猫哎。我怎么一句都没听懂啊？ 别说你听不懂， 怎么回事？ 连我自己都听不懂。 笑话吗你？ 关键我不知道您唱的是什么。 那我再唱一遍。 再来一遍就没问题了。 这我听清楚了。 您再来。 哎，什么开花高又高嘞，高又高，什么开花弯着腰嘞，弯着腰，什么开花肥又胖啊，什么开花一做梦哎。 哎，我哥哥长得也比我高，我奶奶走路弯着个腰围，我爸爸长得肥又胖啊，我爷爷嘴上一撮毛哎。 行了你。 好，听众朋友，新人新作参赛的节目咱们听完了，稍后名家名段请您欣赏刘伟冯巩合说的一段应景的节目《虎年谈虎》。 今年呢是虎年， 对， 我向您表示祝贺。 祝贺什么呢？ 我听说您是虎生的。 那 啊，不是虎年生的。 我属虎。 好啊，属虎啊。 对对， 您是属虎。 哎， 小名叫虎。 小虎 吗？哎，从小就爱老虎。 那可不， 穿虎鞋戴虎帽，长了一对虎牙，长大了练虎拳学虎步，抽虎不烟喝虎骨酒，虎年结的婚，你爱人也属虎，家住虎方桥，小名叫虎妞。 啊，合着我是祥子是吧？我是 同名各家。 哦，这倒是 啊。虎啊是一种吉祥的动物， 传说可以除妖避邪。 前两天您画了一幅虎啸图， 画得不好。 哎呦，挂出来之后， 嗯， 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跟真的一样。 自打您挂了虎啸图之后， 嘿嘿， 你们家就没闹过耗 子。那啊，爸爸你等会儿吧。 怎么， 我这画虎呢还是画猫呢？ 你照猫画虎。 不怎么样，这个 虎给人感觉是威武勇猛， 百兽之王嘛。 在振兴中华的今天啊， 嗯， 我们要有虎那种所向披靡的锐气，一往无前的雄风， 嗯， 百折不挠的意志，自强不息的精神， 要有股子虎劲。 其实大家伙对虎都有感情， 是吗？ 哎，平时讲话都离不开虎 啊。怎么讲呢？ 说三中全会以来 啊， 工农业战线上的大好形势， 有虎吗？ 那真是龙腾虎跃。 真长意啊， 有虎没有？ 充满了生机。 说面对改革的困难， 用哪句？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说我们老山的战士， 用哪句？ 个个都是虎胆英雄， 嗯， 打击敌人如猛虎下山，吓得敌人谈虎变色。 就是离不开虎， 你们家照样离不开虎， 是吗？ 说你父亲精神， 用哪句？ 哎呀，真是虎老雄心在。 老当益壮啊， 好不好？ 好。 说你母亲慈爱， 用哪句？ 虎毒不食子。 哦，对对 啊， 话粗理不粗。 说你哥哥的身体， 用哪句？ 虎背熊腰， 结实 啊。说你儿子长相， 用哪句？ 虎头虎脑， 可爱。 说你爱人眼睛， 用哪句？ 虎视眈眈。 要吃我呀？ 说你在家的地位， 我是 虎口余生。 别说了， 怎么了？ 我在家我虎口余生，我是啊，我就那地位。 哦，我说错了 啊， 你不是 啊， 你是你爱人不在家， 哎， 你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 越说越，我是那猴子是吧？ 你是什么呀？ 告诉你 啊， 在家里边我是老虎。 对对，在家你是老鼠。不是你，你是 老虎， 你爱人不在家，你是老虎。 在家， 行，你爱人在家，你是老虎， 这就对了。 你爱人是武松。 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水，哔哔啵啵，哔啵恋爱。 灯，感觉像好多的气泡飘上天际，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是飞行进行曲。你说爱情像花香衣，可以带我们到幸福地方去，当温柔的风一吹，我们就起飞，一起旅行。坐上爱的花香衣，我们最远可以到哪里，我做的梦和你的约定，现在是否真朝着同一片天空前进。坐在爱的花香衣，我们能不能永远同行，要一起再努力哟，让所有愿望都能拥有白色羽翼，到美丽的未来去找寻。我的心，因为你的亲吻漫步在云端里，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打过地心引力，就像苏打汽水，哔哔啵啵哔啵，恋爱的感觉像好多的气泡飘上天际，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是飞行进行曲。你说爱情像花香，